发达 啊，人口众多。 什么叫人口众多？ 啊，人 多 口大呀， 对 不 哎呀，对，那他在那个状态里，我都没有听出来这个事情，我震惊。 震惊！ 震惊！ 震惊太多了。 是，但是这种场景倒也可以忍，平时不行。嗯， 来， 啊， 毕竟都已经被摸到腰了。 森严后， 好。 这是臣的家主，不比宫中禁卫森严，人口杂多。若是， 前面那个入室就可以了，后头把那个气儿还最后那个都剪了。 好， 人多口杂， 又错了， 人口杂多 啊，我又说错了。 对、 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没意识到。 你这是被皇帝摸完了之后脑子都不清醒了。 来，多给点，多给点，谢谢。 哎，没事，再来。 现在又被脑子打到，因为还有点现代啊。 你去主持的用意是圣上前，你让魏国出战有多少万军，被敌人当之。 好，皆是敌人以武为一，想退回城中已经万万不能，重围之中还能逃到哪里去？ 城中粮草不足，朕让你看那些奏折的用意是，此刻国家危难，你当为国出战，那么此后无论你身后有多少暗箭，朕当为你一一挡之。 我们说前面打一局，但是城中粮草不足。 城中粮草不足， 对，应该是这句话。 城中粮草不足。 嗯，小红老师，我们这句想再稳重一点，就是你是皇帝，你不能慌。 哪个？ 就城中粮草不足，就是你只是在说一个事实而已，就是你告诉他城中粮草不足。 嗯，我们其实是有一些。多少的辩论在里面，我再说一遍。 好， 城中粮草不足。 行。